台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长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2，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活力榜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啊、同样提示您呢，您不只可以在这个电波当中来收听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广播，同样呢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也很简单，在一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账号，再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嗯，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大夏天的将近40度的高温、然后我们这边开着灯，然后空调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后面还放着 LED 大屏，就整个人感觉像笼屉里的包子一直在被蒸，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不看看都亏了，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汗流浃背的在这直播，太 可 惜了，可 惜哈，就应该看看我们来怎么遭罪的。 嗯， 但是呢，虽然天气这么的热，虽然我们的直播间大灯的炙烤同样非常的炎热，我们还是非常乐于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榜单。 对、 今天的榜单真的是一期非常厉害的榜单。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应该是上周末吧，有一个非常红的这个娱乐的节目，综艺节目《极限挑战》新一季，哎，又开播了。 嗯， 你前几集看过吗，双姐？ 其实前几季我看这个极限挑战的时候呢，我觉得它跟其他的综艺节目还是略有不同的。 为什么呢？ 其他的节目都是在打一些这种 CP 牌啊，就是你知道把这个某男演员男女演员 捆绑在一起、 捆绑在一起，然后做很多特效，就是哎 两个人眼神啊什么的做一些定格画面之类的、嗯、但我觉得极限挑战呢它是一个真的是在挑战一样的综艺节目， 嗯， 所以还是挺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一季刚回归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风评，还是真的不错的， 嗯、 而且评分也是比较高。嗯、这个在第三届必死的综艺节目规律当中已经非常特别了。 嗯 嗯， 而且极限挑战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全部都是男嘉宾， 嗯， 对吧？没有女嘉宾， 对， 没有女嘉宾， 所以很多人说是男人帮嘛。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在现阶段啊，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嗯， 你们知道这种，其实我们现在说所谓这种流量明星能吸引大家关注的艺人，嗯、我们也不能说女生比较多吧，反正至少得是有男有女，男女搭配。 嗯， 啊，可能这样的这个节目会比较受人欢迎。但是说有一个节目里边全都是男艺人的话，可能还真是应该是在全中国是独一份哈、啊，没有其他的节目。 嗯。 是这个整个的人员的设置。 嗯，所以今天咱们的节目呢，从这个男人帮开始聊起哈。 对，因为其实我听很多朋友啊说这个极限挑战，说他们看这个极限挑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 嗯、 就是其实说这些男人之间他们也有这种勾心斗角， 嗯， 就是可能跟女生的那种就是表达的方式或者说感觉啊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男生女生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男人之间发生在一群男人之间的这种群戏还是有非常非常吸引人，就比如说这个黄渤和这个张艺兴之间啊，怎么样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沟通啊、互动啊什么的，哎，可能这是在其他的节目当中，这种男人之间几个男人之间这种勾心斗角这种群戏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爱看这个节目的一点。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从《极限挑战》开始聊，但我们不聊综艺节目，我们聊聊电影，比如说像这个《极限挑战》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让大家回忆起就是男人之间的那种，不能说是勾心斗角。吧，可能是更多的算是一种权谋之争吧。 对，反正是有一些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啊，我们是可以透过屏幕啊有一些感知的。 完了，我觉得我已经热傻了。 为什么呀？ 就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喜欢看男人戏，不光是权谋之争，就大家很喜欢看之间的兄弟情。 嗯， 就像我们之前啊，在看到这个《古惑仔》啊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些电影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去想说，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这样的电影？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们喜欢看大家之间这种兄弟情。 嗯， 啊，觉得这种兄弟情啊，或者说这个他们期间的这种感觉，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棒的。 嗯，嗯，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的982活力榜啊，就是顺着这个极限挑战，因为都是男人之间的这个故事啊，男人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榜单为您推出的就是在历史的这个电影当中啊，在各种经典的影片当中，几场专门关于男人之间的这个群戏。 嗯， 其实我们主要其实男人之间的群戏有很多，比如说这种黑帮题材的影片，或者说这种战争题材的影片、 嗯、 有很多都是一大帮男人之间，但是这其实都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主要是还是在一个小场景当中，有几名演技非常优秀的男演员，他们来进行的一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戏剧上的一个交锋，或者按我们这个通俗的话来讲叫做飙戏啊，几个演员之间互相在飙戏，给大家梳理出了五个非常经典的在电影当中的影帝们或者说优秀男演员们之间飙戏的场景。 对、嗯、这个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伙儿也是排一个榜单哈，榜单当中呢一共还是有五部电影，当然大家有觉得就是什么样的场景哈、男人的场景让你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一块儿聊一聊。 嗯， 我们互动方式呢还是可以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伙儿推荐的第一部榜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榜单的这个首先给大家推出第五名啊，就是今天我们的五哥男人之间的群戏、嗯、五哥是来自于一部也是非常经典的影片，叫做死亡诗社。 嗯，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现在看过的朋友或者印象比较深的朋友，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一块儿来聊死亡诗社呢这部影片。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在网上的风评非常的好， 嗯， 非常非常的高，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部片子。但其实这部片子，它的这个整个的套路啊，还是比较的城市化的， 嗯，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昨天啊重温了一下这部影片，我不知道赵爽你看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就是其实这样的一部影片呢，怎么说呢，就是你最开始看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诶，他到底想讲一些什么哈，有一些学校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各种场景啊，但是其实看过了之后呢，觉得诶，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涤荡的涟漪的。 对对对，没错。因为其实这个故事情节啊，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设置，就是在一个非常古板非常传统的一所男生学校当中，日常男生所受的教育呢，就是一些古板的非常教条式的教育，然后突然去到了一个有一位这个教文学的老师啊，去到了他们的学校之后，诶，教了他们很多关于学生们不一样的东西，教给他们可能跟他们以前接触的这种教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教给他们自由，教给他们怎么欣赏这种浪漫的诗歌，甚至教他们去做一些违反学校传统或者违反学校东西的，传达给他们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老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当然呢，这个影片最后是以一个可以说有一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悲剧色彩，就是一名学生因为家里和这个学校给他的双重压力都非常的大，所以他在不堪重压之下最终呢是举枪自尽了，然后这个老师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很多人都把这个责任归咎于他，最后他也离开了学校。但是就当他离开学校的这一刻，他教过的班上的学生们怎么讲，最后还是勇于站出来，帮这个老师可以说是证明了一下他所存在过的价值，把他之前在课上教给学生的一些东西给再次展现了出来。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取的这段场景呢，也是这个电影当中最后的一段画面，也可以说是全片的这个点睛之笔，是一部这个一场关于这个男人的群戏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画面，我们先来共同的回顾一下《死亡诗社》这部电影的最后一个片段。 You gotta believe me, it's true. I do believe you, Tom. Leave, Mr. Keating. But it wasn't his fault. Sit down, Mr. Anderson. One more outburst from you or anyone else, and you're out of this school. Leave, Mr. Keating. I said leave, Mr. Keating. Sit down, Mr. Anderson. Do you hear me? Sit down. Sit down.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Anderson. How dare you? Do you hear me? Oh, Captain, my captain. Mr. Overstreet, I warn you. Sit down.Sit down, all of you. I want you seated. Sit down. 哎，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死亡诗社》这部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刚刚在一直播平台上啊，有一个朋友问我们说，为什么叫《死亡诗社》？ 嗯， 这个《死亡诗社》就是这位教文学的老师，也就是故事的男主人公，这位老师他在大学的时候的一个关于读诗的俱乐部的名字，起名就叫《死亡诗社》。 对， 其实说是读诗啊，其实更多是传达这么一种自由的学术的精神和对待人生的这种态度。于是呢，他的学生们也沿袭了他们老师的这个关于读书俱乐部的这个说法，自己在自己的这个非常传统也是非常古板的学校当中，在可以说这种地下性质成立的一个诗社，也叫做死亡诗社。 嗯， 最后呢，这部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最后的场景是电影的最后一幕啊，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可能只能听到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啊，因为这部影片其实如果观看这一幕的话，也是不太会有感知的，还是一定要看前面所有的这个片段，因为最后一幕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影片也是升华也是最精华所在。 嗯， 因为在这个场景当中，其实出现了可以说是三类人群吧，一个就是代表这种思想自由、这种学术自由的这位我们的男主人公这位文学老师，另外一个就是跟他站在对立面的一个非常古板的这个学校的校长。 嗯，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听到这个影片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是校长喊这个学生们说，你们不要站在这个桌子上，因为站在桌子上是这个老师当时给学生们上第一课的时候就站在桌子上跟他的学生们讲，你们一定要学会打破自己目前的格局，站在不一样的位置上来看世界。 嗯， 这是当时他之前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动作，他站到了讲台上跟他的学生们来讲这番话。然后当这个老师因为这个学生自杀的风波被开除了之后，他们的学生在最后一节课上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支持。 嗯，所以其实论论说自己看了两遍《死亡诗社》哈，而且这两遍之间呢还相差了几年。 对， 说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震撼，然后说第二次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感觉差了那么一点点。你有想过自己觉得为什么感觉会差了一些吗？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吧。 嗯， 因为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这种所谓这种自由啊，或者说这种传统一些的传统东西的束缚，感觉还是比较想去反抗，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会有这种青春叛逆期嘛。嗯，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就会觉得其实传统的教育或者说传统的东西你接收起来也有传统的好处，就是不能站在某一个极端的角度去看这样的问题。 嗯， 我觉得应该是两者兼容或者说兼有之，这种状态可能是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结果。这部影片它可能站的角度，现在如果我来看的话，可能略微有一些偏激。但是呢，它这个影片当中传达的思想，我认为还是因为很多。昨天我看完这部影片，又看了一遍之后啊，上网还去搜，我发现有很多关于教育的公众号或者一些学校他们的账号，都转发过这篇文章，或者说都对这篇文章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其实对于我们的教育来讲啊，这部影片是一部还蛮有启示意义的，就是我们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在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些学生基本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处于他们整个人格社会观的一个建立期，我们应该真正教给他们什么东西，我们应该让他们以什么样的眼光和态度来看世界。我觉得这可能真是需要我们不只是中国的教育者，全世界的教育者们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其实这个影片昨天在这个论论的推荐下哈，我也看了一下。 嗯， 我发现就是我倒没觉得这部影片到底有多么震撼的地方。 嗯， 但它的确是某一类，就是它可以引起别人思考的，就是我说涤荡的涟漪，就它可以引起思考的一部影片。 嗯， 就是说你到底是要教条还是要浪漫，还有这个教条跟浪漫之间到底是一个矛盾的关系，还是说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嗯， 其实它会让人思考这样的许多的东西，只不过它的这个角度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较有意思。 嗯， 所以可能会给尤其是在年轻人哈，他看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对，再说回到我们为大家这个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叫做群戏的场景。其实今天刚刚我们放的这最后一个场景就是一部群戏，在这里面呢大概有这么十几个学生还有两个老师的存在啊。这个群戏为什么能够今天上榜，其实按表演来讲啊，他的表演的这个 对白的部分、台词的部分并不是很多，更多是通过这个每个人的表情来进行这种呈现的。但是我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影片最后，尤其最后这一幕，它的摄影跟剪辑真的是非常的好。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站起来的动作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的，包括对于两个老师，在学生们纷纷站到这个自己的课桌上，两个老师们的反应也是穿插在其中，从不同的角度摄像机对准他们来捕捉他们表情的变化，也可以感受到其实两股力量是在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当中。还跟大家说呢，其实是这部影片最后的这一幕吧，这个定格的这个男演员叫做伊桑霍克，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爱在黎明破晓前》。就是这个《爱在三部曲》，他是男主角，但是这部影片当中他还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小鲜肉的演员呢。 对，据说这个导演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也是想找一些真的有一点青涩感觉，或者说有一点点看起来像学生的，就是学生其实跟大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眼睛比较纯粹。 对。 现在为什么很多我们看到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啊都觉得没那么好看，就是他们用 30多岁的人来演一个10几岁的戏份， 就是他的那种眼神当中的纯粹其实少了很多，只不过是他们长得可能挺嫩的，看起来像十几岁，可是眼神当中的那种就是在高中时代，就我们翻高中时代那些照片什么的，就你看当时眼睛里那种就是特别 纯真、 对，纯真和清白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 没错啊，刚刚这个动画派雨涵说刚进来不知道在讲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活力榜的榜单呢是叫做男人飙戏的榜单，给大家分享了罗列了5个啊非常经典的这个在各种类型的影片当中男人之间的这个群戏啊。今天刚刚为大家聊的是这个第5部死亡诗社，而且还有就是这部影片要说他的男主角，就是这个扮演这个非常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这个文学老师的这个角色，就是其实也是非常著名的男演员，这个罗宾威廉姆斯。我们都知道在前几年他是在家中应该是也是自杀了。是由于这个抑郁症啊，这个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也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很多很多的人在表达对这位男演员的惋惜的时候都用到了这部影片当中对他的称呼，就是叫 Captain。他的学生们他的追随者们都是这么来叫他，称呼他为船长。其实更多的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老师的角色来看待，而是用到船长其实有这种引领 领航员， 对，领航员的作用。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塑造的这个经典的形象确实非常的深入人心。 刚才是我们今天的榜单的第一部电影哈，那今天我们的第2部电影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和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是收听或收看过这样的一部电影哈。 叫做12公民。其实说起这个12公民呢，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啊，是更老的版本，叫12怒汉，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可以说这个教科书式的影片，非常的优秀。那么12公民呢是作为对这个12怒汉的致敬，由中国的导演徐昂在前几年进行的一个翻拍，而且在这当中也是聚集了目前国内很多优秀的一线男演员，包括何冰啊，包括韩童生啊。这个影片呢可以说我觉得它的场景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就是整个电影的场景就是在一个真实的戏剧场当中，然后每个人呢只是在桌子的一个大桌子边上的一圈啊来进行这个表演，可以说是一个戏剧化的电影。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电影的场景搬到一个舞台上作为戏剧来演出的话也 OK， 完全没有问题。 对，就说这样的一个电影呢，说它是一种怎么说突破，或者说它是一个有 其实还有一点创新， 对，有创新，有一点就是新浪潮的那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种新浪潮哈。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戏剧舞台上面肯定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哈，然后发生同一件事儿。那整个电影呢它 突破戏剧舞台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可以通过镜头然后不同的排列组合，就是咱们说的蒙太奇，它可以创造更多的空间，创造更多的时间出来。然而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它又把电影当中那些其实本来是善于运用的东西其实相当于给摒弃掉了，然后它就是在一个空间当中用那么紧紧的推拉摇移的几个这个镜头的动作哈，然后去把这个，因为它是有点那种怎么说，不能说悬疑吧，就它有点那种推断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影片，所以它要用一些简单的镜头语言，就是通过大家活生生的表演把这样的一些戏给演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戏的。 对，没错，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片段啊，在这个放片段之前还是先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的剧情。其实讲的呢就是一个陪审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某些国家的这个法律制度当中啊，最终的这个关于一名被告有罪或无罪的审判是通过陪审团来判定的。那么这个陪审团其实有很多人是并不具备任何的法律知识的，只是一些平常的这个民众，他们来组成这个陪审团，从一个完全中立和客观的角度来评判这个人是否有罪。这部影片呈现的就是在陪审团来判定这个被告有没有罪的过程当中，他们内部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他们在法庭之外进行了一番非常激烈的讨论之后，最终判定原本他们很多人都认为这名被告是有罪的，但是经过激烈的一些辩论之后，再加上有其中一个陪审员非常坚定的看法，扭转了所有人的这个局面，最终判定这名被告无罪。可以说这就是一部纯粹的靠台词撑起来的飙戏的影片。我们先一会儿来看一下这些非常优秀的演员们在这部《十二公民》当中的表演。 有意义吗？ 就一会儿啊！ 我认为最快的方法是看看谁投无罪。这样，同意无罪的举手。 这不还一样吗？瞎耽误！ 我也投无罪。 好，投票结果4-8，来自倾向有罪。 也不知道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老祖宗的话都忘了，替逆子在那捧臭脚，真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大人。 就是， 不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该投票了？你给我个理由。 我为啥非得给你解释呢？我这心里产生了合理的怀疑。 什么？合理怀？ 呸！你甭给我这臭拽你， 看看这儿。睁开你的巧妙眼，看看这是什么？有人亲眼看见，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可爱的、清白的小朋友，把这东西插进他爸的胸口上了，合理吗？那才能真是好样了你！ 你看清楚了，你甭答应他。我告诉你们四个啊，你们不能因为咱这老爷子想被人重视啊，就生把案发现场的老头你想象成一骗子呀？人老头说了，我不跟他背下来了。拖着听见那尸体倒地15秒后跑到门口，亲眼看着那富二代跑下楼了。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什么了？ 老头说他跑到门口去的吗？ 我说了吗？ 我是看不出来老头那腿怎么能跑。 那个老头从卧室到了门口，看见富二代跑下楼，这就行了嘛？ 哎，等一会儿。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十二公民》当中的一段片段哈，就真的是纯粹的飙戏了。 对，其实这部影片我们看到，其实剧中包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色啊，比如说韩童生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觉得他真是把这个角色诠释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真的不仅是把这个词台词传达到位了，而且真的是那股，就是那种司机我们都知道北京 的 的 市井劲儿， 对，就是北京的的哥，其实身上会有一种独特的风格的，真是把那股劲儿都诠释得非常好，真是其实这部《十二公民》是本土化，我个人感觉是近几年比较成功的一个范本了啊，因为确实有这么多的这个老戏骨在这撑着，至少这个在演技上是不会 掉下来的、嗯、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哈、 嗯、 因为我是很多年前看了大概能有三分之二、 嗯、 然后昨天呢又看了一下、 嗯、 就说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正好我也同时在做一些舞台的东西哈、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同样是一个场景然后同样是一个时间那么舞台跟这样电影表现出来的东西到底它的差别是在哪里、 嗯、 我后来发现其实可能电影还是隔着一层镜头就是说它的那种、嗯、怎么说呢它的那种东西要求都会更细腻一些 嗯 嗯就是你看它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包括它的一些微表情 对 啊、这个微表情其实在这个镜头下是非常的清晰的、 嗯、 就我们看它的镜头其实它镜头很简单基本上除了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定的景之外啊、 嗯、 还有一些移动镜头啊、 嗯、 也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东西但你看它的这个微表情什么的是做的非常足的 嗯对这确实是电影跟戏剧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知道电影是、 嗯、 刚刚赵导演讲是通过这个电影其实是蒙太奇的艺术通过摄影和剪辑来进行一个完全的呈现、 嗯、 那么戏剧它其实就是一个线性的艺术是完全在舞台上一条直线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之内来表演这么一个剧目然后给观众传达这个剧里边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并不能判定说这个因为其实这部剧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演员的班底啊都是来自于北京人艺的班底、 嗯、 比如说班赞啊雷佳啊刘辉啊韩东升应该是国画的演员包括何冰现在也是人艺的当家男演员了我相信这个导演徐阳在考虑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考虑过这样的因素因为他毕竟是要因为这部电影在宣传的时候我印象很清楚就是要做一个戏剧化的电影 嗯嗯，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伙排一排这些男人帮群戏的电影哈、啊 嗯， 在上半段当中呢给大家伙说了两部、 嗯、 那么下半段呢还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三部就是有一堆的男人哈、啊 嗯， 在这个电影当中呈现了一个群戏状态的这样一些场景、 嗯、后面三部更厉害了咱们先进行一小段的片花稍后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九八二，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的节目当中呢，跟您来聊的这个榜单是关于这个男人群戏的榜单。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两部，一个是《死亡诗社》，另外一部呢是《十二公民》。 嗯。 第三部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片子呢，是一部来自日本的，也是在电影史上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影片，来自于黑泽明的《七武士》。 嗯， 这个影片呢，可能有些朋友看过，有些朋友没看过吧，因为确实非常的长。 嗯、 但是《七武士》这个片子在这个 电影史上地位确实非常高，包括还获得过这个奥斯卡的金像奖，也是黑泽明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影片。其实黑泽明的电影当中，因为昨天我们两个其实在找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说呢，其实男人的群戏真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群戏和一群人的戏它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啊。我们说这个一群人的戏，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黑帮片当中或者战争片当中都有很多那种一群人的戏，一帮人床上冲锋啊撤退啊，这种戏很多。但是你要真正说到群戏，就一定要是做到每个人出现在这个场景当中的每个人都有戏，不管是通过台词还是通过他们的这个表情上的表演啊，每个人都有戏，所以真的是不是那么难找出来的。但是七武士这部片子包括黑泽明的影片当中群戏其实非常多的，群戏也真的是挺考验这个导演的功力的，怎么样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这个摄影啊，通过这个剪辑啊，包括通过演员的表演，能够在一个小场景在一场群戏当中把每个人的性格特征都表现出来，真的是挺难的。 其实昨天论论问了我一个问题，就说就是我怎么看待黑泽明这个很著名的导演啊？我觉得他的影像的手法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一位导演，而且我们知道他在日本的电影史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导演哈。 没错， 但是我说我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导演，是因为就是现在说说原因哈。首先我觉得黑泽明的电影它非常的严谨，但是就过于就太过于严谨了，就丧失了一种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种电影的美学。比如说这个论论还特别喜欢日本的另外一个导演哈，这个小金。 小金啊，对对。 小金其实也是跟黑泽明是基本上是并列的一位日本的导演。然后小金的作品当中呢，其实就充满了诗一样的电影语言。 对。 而黑泽明的电影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它是现实的手法，可以说它是暴力美学。但是它的这种严谨带来的就是就像我觉得就像李白跟杜甫的诗是一样的。就杜甫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是我觉得读他的作品，就是我的内心当中会有一种沉，就是很闷的感觉。对，但你读李白的作品，虽然李白也不得志，然后李白也就是什么都没干成，但是他的诗一读出来就有一种潇洒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像黑泽明跟小金之间的那种区别。而且黑泽明对于女性的描写其实是怎么说呢，黑泽明会把很多的女性， 不会有很多女性的， 对，而且他会把女性类型化， 对，类型化。 所以你知道，当一个女性去看到一个把女性类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导演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会有点少许的不舒服的。 其实刚刚你这段话令我非常那想说的一点就是，你评价李白居然用什么都没干成来评价。 哎，就是很 李白听他的气死， 就气活过来了， 气活过来了。 这个因为李白我们知道就是非常有才学啊，有才气，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但是正因为他的一些不得志，或者说正因为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哈不太一样，他才能写出来这种诗篇。就如果他一路扶摇直上，也许他就写不出来这么好的诗篇了，对不对？ 我觉得你刚刚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个和这个对标这个小金和黑泽明的这个比喻啊，还是有道理的，还是有道理的。确实就像你说，这两个导演或者这两个诗人他们呈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都很好。我们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呈现了两种这个美学的样态。黑泽明呢，我比较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电影实在是在这个电影的技法方面，包括这个他的摄影他的剪辑，就完全是教科书一样，你完全去照他电影当中的学，我觉得就完全 OK 了，他真是你找不出丝毫的问题来。至于你刚刚说的一点，他把女生都类型化了，其实也是今天他能登上我们这个榜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作品当中女性出现的首先比例就不是很大，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在七武士这部影片当中应该出现的女性不超过三个， 而且戏份都不是特别的重， 戏份都不是特别的重，而且就像你说的非常类型化，一个是被山贼抢走的一个 农妇，另外一个呢是跟这个武士私通的一个也是小农年轻的农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在农村里边可以说这个威望非常高的一个老奶奶，印象深的女性就这三个，而且完全是类型化的女性。 对， 因为她不会在她的电影当中去专门的描写一个女性关于她个体的一个性格特征是怎么样的，所以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女性类型化，因为她的电影当中我们知道包括她另外一部很有名的叫乱，女性角色也全是类型化，因为她着重描写都是男人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征。 而且我觉得黑泽明他本身的个性，虽然这个出生早于我们很多哈，但是看到一些报道，就黑泽明本身的个性也是非常严谨，而且他也就出生于一个武士的世家，所以很多人会说他的电影也在描述自己的一些生活，而且这个为人也是特别的严谨跟苛刻。据说当时拍乱的时候，他搭了一个当时就几百万的一个场景出来，然后搭那个场景的目的就是为了演完之后把它给烧掉，因为有一个逼真的烧那个场景的一个画面，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要搭出来然后还把它给烧了，他说我搭出来就是为了烧呀，就是他完全是一个，我觉得昨天跟论论说有点偏激，但是可能这样形容不准确哈，完全是一个他只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大师。 其实我感觉用一个词形容更准确，叫偏执。 对，偏执。 偏执。其实很多的这个伟大的导演或者说艺术创作者，他们都会很偏执。 对。 因为不坚持自我，艺术这个事儿，说实话挺难干的。 干不了。 对。 真的啊。 我们今天为大家也是准备了一小段这个七武士的片段，也是这个七武士在集齐之后，在屋里一个小场景当中的一个电影的片段。我们还是一起来简单的来看一下《七武士》这部影片。 分かった分かった。お前の言おうとすることは分かってる。わしもお前と同じ年頃だったことはあるぜ。腕を磨く。そして戦に出て手柄を立てる。それから一国一城の主になる。しかしな、そう考えているうちにいつの間にかほれ、このように髪が白くなる。そしてな、その時はもう親もなければ身内もない。 看到的十七武士的片段哈，然后我也在私底下跟论论我们两个人聊起来，说关于他的一些镜头真的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些运镜。然后据说他在晚年然后看了就是咱们国家张艺谋导演的那个秋菊打官司哈，当然这是一个传说，说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才看了三分钟可以一拍大腿说这太棒了这部电影，然后别人就问说这电影还没开始展开叙事为什么说太棒了，他说你看秋菊打官司，秋菊家里面啊，你别看家里面乱七八糟，他说我看了这个场景我就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个导演设计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伟大且优秀的影片，的确这个影片到后来就大家评价也都挺高的， 对， 所以你就看出来黑泽明他是一样的，他每一个场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就两个人坐那儿嘛， 对， 可是他到底谁是前景谁后景，这光怎么打，据说他会比一般导演多三倍的时间去设计这个东西，会画，他小时候好像也是喜欢美术，会弄这些东西， 对，所以在他的电影当中出现过很多非常精彩的群戏是怎么拍出来的，全是通过设计出来的，我们通过就像刚刚赵老师讲，通过寥寥的几个这个镜头啊之间，这个包括这个人物在位置上的关系，包括这个光在人物打在人物身上反映出来的人物关系，能够很清晰的几个镜头之间就能把人物的关系甚至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给非常立体的表现出来，这一切也都是靠他自己刚刚讲非常非常近乎于片 坚持的对于电影的设计。 嗯， 啊，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关于男人的精彩的群戏的影片《七武士》。第二部的这个影片呢，这个真是非常厉害，而且在这个中国的华语电影的电影史上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景象，就是几乎云集了当代华语电影优秀的演员以及影帝们的一个表演，是来自于《无间道三：终极无间》这部影片。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吧。 嗯， 这个片段当中大家一看，哇，真的是云集了太多的优秀演员啊。 哎，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 华教官，不好意思，上头呢叫我们来拍几张照片，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说我叫 CIB 开个档案，给每个人拍张报名照，这样做不行吗？ 各位警官，玩够了吗？ 怎么都来了？本来我在调查沈先生，但没想到却查上了韩先生，还抓了韩先生的人。黑社会我不熟，所以交给重案组。 陈哥，好久不见，好吗？什么风往里吹的呢？ 来陪朋友啊。 哎，你们香港警察办事效率可真低。 那我快一点。他把你打成这样，你要不要投诉？不投诉，谁签名？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无间道三》当中的一个场景哈，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演员在一起飙戏吧。 对，因为这个照顾这个听广播的这个朋友们的感受啊，因为后面几乎也是没台词了。这场戏虽然出现的这个实力派的演员很多，比如说像这个刘德华、黎明、陈道明、曾志伟、梁朝伟等等啊，但确实他的台词也不是很多， 嗯， 完全是通过眼神的这个表现来传达的。其实这个啊，也是男人飙戏的，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嗯，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啊，一说到男人飙戏就必须是拍桌子瞪眼那种的。其实你看这部影片就都不是，刚刚包括可能听广播的朋友听的都是一段音乐啊，但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几乎这个剧里边的每一个人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到位的眼神。 嗯，就是我们觉得男人群戏他看的这个点也在这儿了，就是男人的那种内涵那种深邃，他可以通过群戏当中哈，把每一个人的这种东西给表现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无间道三》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影片。 嗯， 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是放出今天的咱们的这个大榜单吧。 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准备的这 个 最后一部啊，也就是排名我们榜单的第一位啊，这名导演呢也是以擅拍群戏著称的，就是昆汀·塔伦蒂诺，也是带有非常强烈自己个人风格的一部影片。今天为大家选取的我们榜单第一部是来自于他的处女作《落水狗》，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落水狗》的片段。 哎，我们来找一下《落水狗》的视频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哈，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On my book, sorry, it's my book now. AI changed my life.Shoot this piece of shit, will you? All right, everybody cough up some green for the little lady. Come on, throw in a buck. Uh-uh, I don't tip. You don't tip? No, I don't believe in it. You don't believe in tipping? Do you know what these chicks make? They make shit. Don't give me that. She don't make enough money, she can quit. I don't even know a fucking Jew would have the ball to say that. Let me just get this straight. You don't ever tip, huh? I don't tip because society says I have to. All right, I mean, I'll tip if somebody really deserves a tip. If they really put forth the effort, I'll give them something extra. But, I mean, it's tipping automatically. It's for the birds. I mea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ey're just doing their job. Hey, this girl was nice. She was okay. I mean, she wasn't anything special. What's special? Take you in the back and suck your... I'd go over 12% for that. Look, I ordered coffee, right? Now, we've been here a long fucking time. She's only filled my cup 3 times. I mean, when I order coffee, I want it filled 6 times. 6 times? Well, you know, worse, she's too fucking busy. Worse, too fucking busy shouldn't be in a waitress's vocabulary. Excuse me, Mr. Pink, but the last fucking thing you need is another cup of coffee. 好了，刚才我们是看到这个落水狗的一个片段哈，就是这个影片的台词比较糙，就比较粗糙哈，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看了会有一点点的 不适， 不适，对，但是其实昆汀的这个艺术造诣还是很高的， 包括这部落水狗其实就是他的一部这个处女作，但是已经非常充分的反映出了他个人的一个风格，按照这个赵爽的话来讲，你下午总结的应该是叫戏谑的画面以及独特的暴力美学的风格， 对，就是你看他和黑泽明都是暴力美学，但黑泽明呢就是怎么说，我们说是从小那种也不能说好学生吧，就是那种特别严谨，是属于做算术题的那种暴力美学的，但是我们看这个昆汀呢就属于是写作文写的特别好的那种暴力美学的，就是他是和在这个镜头当中你会觉得有很多挥洒的一些东西，就是他跟黑泽明的那种我每一个镜头都是教科书的那种不太一样，他里面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恣意的或者比较挥洒的比较有趣的一些东西在， 就是不是看起来，至少看起来给观众的感官上来讲并不是那么的严谨啊，他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点天马行空的想法，对，或者说不是按照规则来的，包括从他的这个台本当中啊，从他的这个剧本当中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印记也是非常的多，因为其实有很多人说啊，说看完这个昆汀的片子之后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看完这个之后觉得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觉得特别的爽，但是这个爽呢就是让你真的特别的过瘾，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在拍这些片的时候可能真的也没有想过给大家说通过这部影片给大家讲一个什么道理或者传达给大家什么，他只是自己才华自己脑海中的一个故事，他用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其实这个落水狗这部影片呢作为他的处女作啊，因为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他的故事情节非常的简单，就是讲了六个互不相识的这个强盗在抢完银行之后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卧底，然后他们通过每个人来叙述自己在之前的经历，最后推断出来到底谁是这名卧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作为卧底的真正那名警察就通过自己种种的这个小的伎俩和手段让这六名劫匪最终互相残杀，最终包括他自己在内六个人全部的死亡了， 对， 这就是昆汀他的第一部作品。你说他教给人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其实 没有， 并没有，但是他的叙事方式包括他的镜头语言都是给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叙事方式既不是正叙也不是倒叙，甚至也不是插叙，也不是那种环形叙事，它是一种完全打乱的，稍微有点感，你会感觉是那种随意所致，但是又经过它非常精心的布置的一种叙事的这种节奏。 还真别说啊，昆汀的片子，它尤其像《落水狗》，它有五个段落，曾经有影迷就把这五个段落呢都单拎出来，然后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 对， 然后比如说二三一，然后现在一三二行不行？不行，只有昆汀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只有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对，那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是播放出来，我们今天的总榜单了哈， 我 们来 看 一下。 九八二国际榜之属于男人的精彩群戏，第五名《死亡诗社》。整部影片把人物的个性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最后的这场群戏场面正如一场英雄集会，是全片的升华。导演运用镜头游刃有余，让 我们这个在播放总榜单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小的卡顿哈，对， 小的故障啊。既然这个出现了问题，我们还是其实我们可以接着再聊一聊昆汀塔伦蒂诺这名导演，或者聊一聊这个男人的群戏吧。其实 今天我们做这个榜单主要是聊这个关于男人的这个群戏。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影片当中都会请到两名非常优秀的男影演员来演这种对手戏，比较多，大家都会看着非常的过瘾。但是这个群戏呢，其实跟对手戏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它如果是演好的话，会让你从感官上感觉到更刺激一点，因为你会看到几名优秀的男演员之间有一个相互的这个飙戏，我带动你，你带动他，他带动他，他在带动我，这个一个循环的这个飙戏的过程，其实跟两个人对手飙戏这种就是给观众的这种体验还是不太一样的。其实说到，因为今天我们排的是电影的榜单啊，就是昨天我在想这个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如果是排这个电视剧的榜单，可能有的电视剧还挺适合的，比如说这个小时候看过一部叫《大宅门》，啊，里边这个陈宝国呀，这个刘佩琦呀，包括这个雷雀生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一众老艺术家，有很多的这种群戏，那个台词那真是就是人感人，话感话，就看完这一场戏之后，你真的会觉得特别的过瘾。但这种瘾呢，其实，在电影当中，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其实还挺难找的？就是一般想凑足这个演员阵容，第一是比较难的，第二有能力完成这个场景的编排或者完成剧本创作的这个创作的导演和编剧其实也不多，这是需要两方的功力都非常强才可以完成的。所以如果大家其实愿意看这个男人群戏的话，我建议啊，像我们今天聊这十二公民也是戏剧化的电影，其实可以去看看话剧，因为话剧它都是一个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和场景当中有很多演员的这个表现，这种所谓的这种群体飙群戏的场面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其实可能我们说这个大导演拍的男人戏当中啊，就是有很多的场景呢是充分体现了人物关系的。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排了一个总榜单，但是现在已经是17:54了哈，已经没有时间给大家播放了。大家呢可以后期去关注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榜单放到网上面，大家搜索一下这个我们982活力榜的这个名称，其实就可以找到今天的榜单了。 搜索一下，其实搜索一下我们的微博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榜单每期榜单都会上传到我们的微博上啊，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就可以每天来看到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榜单了。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差不多了，后一个节目的朋友也已经是在外面整装待发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欢迎他们来继续接力。 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沙洲，随时。